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肯定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各位网友你们好，我是直格斯，本次节目由我来主讲。开始呢个六月廿二号晚嘅北上 文，为什么讲？ 老师我有问题。 为什么讲国语？ 师 Sir 啊，我系唔系？因为今个礼拜睇完呢个太空授课咧，我嗱严即系严肃少少，我希望今日可以做一个咧比较有学术性嘅一集节目。 物理考 ，OK 好。但首先节目开始前咧，交俾阿的 Sir 咧，就讲一讲我哋嗰个七一课外活动咧， 我啲问题、 有啲而家个具体有啲乜嘢嘅进展。 好，首先多谢翻一位网友先啦。雖然昨晚 Socrates 都講過，咁啊有位網友就有多咗1000蚊打翻落去北上個打賞前度， 多謝。 咁呢度係關於北上打賞 前度，多謝多謝。 係第二樣嘢， 唔係真係好重要啊！真係而家每一蚊都好重要啊！ 第二樣嘢，712公嗰度，咁而家 confirm 昨晚就覆曬所有嘅 email 噶啦， 42人 冇，26個， 廿六個， 你 昨晚喺足球頻道31 㗎，又重複咗啊！後屘睇翻再啊 ，OK， 我以為有人退縮。 唔係有26個咁繼續啦 ，OK， 義工我哋係唔會嫌少嘅呢樣嘢， 係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咧就email 翻去 regasin@rescasin.com.hk 寫翻712公個電郵嗰個抬頭，咁人哋咧俾翻你哋嘅聯絡電話我，同埋你哋想做邊一 part， 咁呢個禮拜陸陸續續會覆翻曬你哋啦，新嗰集 OK。第二樣嘢，咁頭先阿牛講得啱嘅，錢都唔會嫌少嘅 ，OK， 捐款嗰度。恒生銀行轉帳捐款2343737366668，個名係LAMKINYU， OK， 係啦，就係咁嘅啫。好， 唔會嫌多啊。 咁關於義工嗰度咧，其實係咁樣嘅，琴晚出咗 email 啦，6月26號夜晚8點，咁咧就會上翻嚟 Regasin 個 studio。咁如果各位係得閒嘅話，想同大家聚一聚，因為都會話翻俾大家聽，究竟點樣分工法，當日做啲乜嘢，整人眼成。而呢幾日開始咧，我哋都會咧陸陸續續喺翻 Regasin 本身 Facebook 嗰個 page 裏頭就 post 啲相，究竟我哋呢排搞紧乜噶啦？ 系 系啦，呢样嘢就几重要下。 OK， 记住上嚟开会咯，啲义工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又要提翻各位听众同埋网友啦，留意住翻我哋 Regasin 嗰个 Facebook page， 由呢个礼拜一开始，因为所有嘅发放消息关于七一嘅渠道，甚至我哋嘅台嘅节目，所有嘅成都会喺嗰度发放。 第一版。 Facebook page 係得一版㗎咋。 唔係 Facebook page 喎 ,ok。 係得一版㗎啦 ,ok。咁就總之就上返去 Facebook page 度睇我哋啦 ,ok。 Sorry, 好意思有嘢發問阿 Sir, 邊個 Facebook page 話 ?Regasin 嘅 Facebook page,Regasin 嗰個即係唔係網台大典。 嗰啲係 group 嚟㗎啦。 嗰啲係 group, 係啦。Regasin 嘅 Facebook page。 唔係可能都會有個別人就 post 喺譬如北上網典小喇叭。 係 咁但係即係 Regasin 嘅 page 始終都 係。我 係啦 ,official 啦。 唔係盡量唔好 post 喺北上個 Facebook 啦。 係好。 因為兩分鐘之內呢就沉到落去呢唔知18層地獄㗎啦屌。 係 ,ok, 繼續唔好炸亂。 網典係1分鐘。 唔好炸亂的時候先。 另外咁當然啦我哋今年一定係有嘢搞之餘咁仲要召集多樣嘢就係口號啦 ,ok。 係。 口號哇 正集口號啊快啲。 OK， 虽然有好多 target， 我哋想插嘅人，但都系插 主力， 咁系插大佬噶啦。 即系举例啦，譬如话咩香港有 CY 就真系人人都扑街咁，即系嗰啲啦。OK， 类似呢啲啦。OK， 喂大佬呢啲又系啊，唔嫌多噶， 嫌多 噶，越好啊大佬。系 收集口号，跟住都系 email 翻去 regasin@regasin.com.hk 个 email， 题目写翻71口号。 OK， 系啦，咁OK， 咁就好啦。咁另外啦，如果真系当日啦，跟我哋游行啦 ，OK， 呢度希望各位可以嘅话，就带定一个 BB， 带樽水，同埋带条毛巾，系咁简单。那个 BB 咧，到时可能有嘢玩嘅 ，OK， 我哋会有用嘅。 尽量着得轻便啲， 系啦， 轻便啲。 节目最后交代样嘢就系、是。 今个礼拜呢集北上早返一日放出街啦，礼拜三朝早晏昼到就会放出街㗎啦。 Okay, 呢 round 我嘅。 好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个 round 呢就成 round 都系 Rick 先嘅 ,ok。网点同 晒佢。 係啦网点同北上呢都系喺礼拜六晚 free 出街㗎啦 ,ok。 系咪直播 這個再講啦，係啦，咁所有嘢呢就會 ,ok, 記得留意下個禮拜六嘅網點同埋北上，星期六晚可以 download, ok, okay. 如果 server 真係死咗唔理 upload 上 YouTube 係咁簡單嘅啫， 好， 因為所有消息當日我哋會公布晒㗎啦，係咁多、 okay. 密切留意住兩個節目係咪、 嗯、 好多謝阿 Dick Sir, 咁啊解釋完我哋嗰個七一嘅課外活動啦，咁啊返返嚟呢個禮拜呢 今日你學 都係話呢個禮拜你有冇睇先， 我有睇， 唔好亂咁講， 老师会有问题， 我其实我同你系最好学噶，发觉真系，我哋睇足45分钟直播， 三十九啫， 45左右好似。咁你有冇睇之前嗰 part 啫？ 嗰 part 冇睇咯。 衣食住行嗰 part、 啊。我净系，喂，我喺网上面睇噶，你喺边度睇？ 我系真系嗰朝早10点睇嘅，个 run down 咧就系咧太空人未出场之前咧，首先就。即係播返喺央視嗰個講堂嗰度呢有兩個節目主持人㗎嘛，咁嗰兩個節目主持人都得意㗎喎，兩個物理學嘅老師啦，咁呢就好似個兒童節目咁嘅，咁跟住有一集學生就坐曬喺度啦，咁嗰兩個物理老師呢嗰、那個名我都覺得幾有心思㗎，嗰、那個女老師呀、啊、女性嗰、那個、一男一女女嗰個老師個名呢就叫做史毅，咁、哦、然之后男嗰个老师咧就叫默奇，咁夹埋就叫 史毅默奇。 我觉得好有意思， 日本人嚟噶， 即系一嚿屎、嗯，你真系唔好，你觉得啦，即系话俾你听咧，如果你见到一嚿屎喺街度系假嘅伪啊嘛， 系 就唔好咁出奇， 哦、okay, 即系咁讲咯， 好似个 史毅默奇，好似 节目名咁， 系好捻得意， 好似日本人名， 系好咁啊，然之后咧。太空人未出場之前是有一 part 的，就是講太空人航天員太空衣食住行，這個對中國人很重要的嘛，即是你出外旅遊衣食住行是最重要，人家即是你去人家的國家譬如 去旅遊你都知道的啦，人家的國家的文化所有歷史啊那些不重要的、嗯、最重要就是自身的衣食住行嘛， 那 所以我們的太空人去到太空那裡衣食住行都很重要，所以呢太空人未出場之前呢其實就介紹了太空人的衣食住行先的，即是包括是什麼呢，包括就是衣，咁啊衣系点咧？就系平时啲太空人咧，就除咗着太空衣之外啦，咁佢平时咧就会喺个太空度咧，就会着呢个工作服啦，同埋呢个运动服啊等等啦。咁啊，其实仲即系基本上话俾你听就系咩咧？即系话中国嘅航天飞行咧，到今时今日仲未揾到啲咩名牌嘅赞助，未有咩植入式广告，咁所以我哋嗰三位太空人嘅牺牲咧就好大嘅，即系15日嘅旅程里边咧，完全同所有嘅名牌都系零接触嘅，咁所以咧呢个系中国人旅行嘅一个前所未有嘅一个体验嚟嘅， 都唔啱香中国人， 明唔明啊？系啦，咁然之后讲食咯，太空人食乜嘢咧？食大米粥啦、蛋花汤啦、虾仁炒蛋啦，都有得食嘅。咁除咗水之外咧，仲有柠檬茶，仲有乌龙茶提供嘅。 蛋花汤都系佢好难喺个太空度食噶。 嗱，咁佢都有少少解释嘅，不过呢个都系我嘅理解啦。即系佢就话，即系其实佢就话啲太空人好环保嘅。咁啊，环保到点咧？环保到就系咧，佢食嗰啲嘢大部分都系 屙嘅， 都系神一嗰阵时留低嘅。咁即系佢哋系宁可咧食嗰啲神一留低嘅嘢，都唔令我食而家嗰啲嘢，因为而家啲嘢太假啊嘛，即系令我食啲過期嘅食品咧，係 都唔想食化學嘅食物， 係比較安全少少嘅。咁呢個就是太空人食嗰方面啦。咁、嗯、住方面又點咧？衣食住人咁佢就哇喺太空艙即係瞓覺咧，個空間就雖然係細咗好多，咁但係咧太空人咧都瞓得好安心嘅。點解咧？因為咧唔係啊，呢、這個相對翻你喺翻地球度咧，即係啲。你唔使晚晚瞓覺咧，有啲來歷不明嘅人嚟拆你間屋啊， okay. 或者瞓瞓下覺，因為豆腐渣問題咁你 樓冧 冧咗啊， 咁所以 喺太空就冇呢個問題，咁所以啲太空人咧就瞓到好安心嘅。咁、 嗯、 行嗰方面咧就咁咯，即係啲太空人話翻俾你聽，喂， 呢 度、啊、好啊，呢度好啊，即係呢度冇高鐵啊，冇公車私用啊，冇醉駕，又冇嗰啲咩公車爭位，即係坐地鐵坐成你爭位啊，你屌我老母，我屌你老母嗰啲啊，咁所以。 身上屙屎。 係啦，所以啲大陸人覺得好撚舒暢嘅。咁就係介紹咗呢一段，然之後太空人先出場嘅牛哥。我嗰個真係正成個整個睇曬，所以我最有資格講嘅大佬。 我都想問問傑斯咧，你咁樣睇成個過程咧，同睇春晚其實 嗱，講講嗰個睇嘅問題。 好歌唱。 嗱，講講睇先。首先就喺地球，我地球人咧， 係 即係接唔接受呢個節目咧？ 係。 非常接受嘅， 系 点解呢？因为嗰日咧，你直情系所有嘅学校啦、工厂啦、国营单位啦 ，OK， 大条道理吞扑嘅 ，OK。咁我哋嗰个厂咧就我哋又唔好彩啊！我哋本来都谂住组织晒成间厂千几人咧，咁啊走去睇直播咯，因为你好开心啊，因为啲工人又可以唔使做嘢，咁啊走去睇直播啦。咁我啲主管级啊，梗系。睇睇下唔撚見咗，跟住就返返宿舍度黑返陣，係咪先？咁所以本來諗住係咁啊，冚家產屌佢嗰日啱啱錯峰用電喎，屌你搞到冇電咁啊，冇撚得睇啦！咁所以唔係咁，然之後我自己就去咗酒店睇咯，係、 哦、 啊，咁咧，但係咧，即係喺翻地球咧講埋個情況，就係、是、好多學校咧係嗰日十點鐘咧就全部係睇直播嘅嚇，咁、啊、所以咧即係據中央台講咧嗰嘅收視率咧，你知唔知係幾多啊？ 99.8 啊！真係學到嘢，唔係佢係俾一個具體嘅數字，咁啊唔係好誇張喎。今次佢話嗰日係6000萬人睇，咁啊係咯，即係收斂咗，比較humble咗少少啦，嚇都 OK 嘅。 唔係佢揾香港啲警察嚟評估㗎嘛？ 唔係喎，13億人，6000萬，好少 都可能係北上頻道數字，可能係6億 ，OK， 6億人睇嘅嗰個節目，咁所以係好高收視嘅，所以大家好歡迎。 如果得6000萬，我覺得其實即係製作嗰個應該下台。 咁有部分就話錄播咗，俾翻啲冇睇直開咗工嘅睇翻，有錄播噶嘛？ 係咁，然之後就好啦。咁大家就睇過，應該就係跟住介紹完衣食住行，咪到呢個太空人出場咯。 玩水波咯， 係啦。咁有玩過啲咩先？ 陀螺咯， 玩過。玩雜耍啦， 飛機杯啦， 第一個逐個數啦，第一個就係獵海勝嗰個圓空打咗啊嘛， 唔係你要講， 跟住之後王亞平嗰個一陽子大力神功，跟住然之後跟住個電視畫面係點啊？嗱，但係大家又冇學嘢啦，我以前講好多次㗎啦。好 ，I think 咁样啊嘛，系咪啊？你又唔捻记得咗啦，系咪先？ 我咪讲一次，佢做即系做咩？我唔明啊。 推开阿聂海胜 吓，佢就叫阿聂海胜， 王 亚平嘅杨生，喂，是整翻个圆空打咗嚟先。 系 咁啊，佢话因为啲，佢话咩啊？阿王亚平讲嘅，佢话咧每个人咧上到太空咧， 系 就好似呢个武侠小说入边嘅嗰啲大侠。 哼功嘅啫， 哼功， 哼功系， 咁所以就表演一个圆通打咗，跟住佢再用只手指 一笃， 系咁一笃，咁啊，叶海成一路向后啊，喵喵喵喵咁， 踢惯啊，每晚都笃开啊，叶海成， 系啦， 你又搞我笃开， 系啦， 唔系佢玩玩有冇飞出太空之外啫？ 咁啊冇，咁又冇，咁啊，然之后嗱呢咁啊表演咗呢个杂耍啦，咁啊跟住仲有一系列嗰啲流谦式嘅魔术表演啦，即系第一个就玩咩啊？ 第一个好似玩， 第一个玩弹弓先嘅， 飞机杯 系咩？ 咩啊？飞机杯咩弹弓啊？咩啊？ 咩飞机杯啊？ 长条形嘅透明状嘅东西咯， 嗰个系弹弓嚟噶都， 唔系飞机杯嚟噶， 弹簧。阿王亚平叫做弹簧 ，OK。咁啊，仲有跟住啊，仲有就 玩陀螺啦， 猎海胜就磅重啦 ，OK。跟住即系猜质量啊嘛，跟住仲有就系吞精吸水啦，唔系吸水啫，冇吞精嘅， 吞水，吞水， 吞水定吸精啊？ 含啊 ，OK， 含个水波咧喺凌空咧就含落 去， 嗰个嘴圆形真系好啱小钢炮。 我睇呢度嗱，我想讲就系、是、嗱，上个礼拜我透露咗，其实我上个礼拜话俾你听，我想同大家我系泄露国家机密噶，我话俾你听吸水嗰个咧。真係我諗你揾唔返一個早撚過我講嘅，我又有小道消息知道其中一個項目係吸水嘅 ，OK？ 點解咧？ 因為錄影 唔講得，真係唔講得。喂，講咗以後冇嗰個真係不能透露嘅。總之我北上頻道第一個全國第一個節目透露有吸水， 中 中咗嘅 ，OK？ 唔係但係點？ 唔 係但係我嚇點吸法？ 咩？唔係佢擠，你冇睇㗎？ 冇啊！ 哦，佢擠滴水出嚟啊嘛， 跟住咧 話俾人，唉，其實根本呢啲係。50年前就已经睇过噶啦 ，OK， 不算啦，唔 继续 啦 ，OK， 咪擠滴水出嚟咯， 跟住 水咪浮，咩无重重 喺 度，咁跟住然之后，咁啊，王亚平就埋去擘大个口， 我 好我其实一路睇我真係感觉好唔良好，我其实觉得呢个係可以改善到中日关系嘅。 係。 因为你下一次嘅真係 嘅。正空嚟。 你应该要搵唔係创正空，唔係庄正空，係红音啊。你一定要搵返红音啊，或者前田洋菜啊嗰啲呢。 屌你都唔識喎。 然之后搵聂海胜潮吹佢。咁、哦、你喂大佬从来冇一个地球人 太空 见过喺无种状态度。点样啲水喷出嚟㗎嘛。因为你喺地球里水喷咗好快㗎嘛。我哋成日你 咦俾我 諗。你睇开 AV 就知道。 好 Matrix, 好 Matrix 就 係 啦。二世纪 啦。你睇开 AV 就知道啊，好多麻甩仔都係㗎。咦睇唔清楚喎、啊。 你似啲 back forward 太冷烟噶，再睇个好麻烦噶，系咪先？但喺太空就冇呢个问题啦。 眼镜， 因为你因为嗰啲水系刮刮刮咁，你就哇，啲音乜几？你谂下几壮观？你谂下红音喺个太空嗰度喷水，嗰啲水花全部 停停 晒喺个空间度， 状态 廿二世嘅吸潮量， 真系 marvelous 啊！系咪先？咁你同一滴水点咁，你真系冇得比啦，大佬。好、哎，下次嗱，唔该啦，真系啊，唔该啊，即系嗰啲太空咩总局嗰啲人，真系考虑下啦。咁仲有就跟住玩陀螺啦， 陀螺玩两次下，第二日再玩 系啦，即系嗰啲系中国指定噶，即系嗰啲杂耍啊，中国杂技团嗰啲成日都系玩呢啲嘢嘅，系啊，咁啊仲有玩水膜啊，仲有注啲水注啲颜色入去啊，咁嗰啲其实嗰啲嘢我真系觉得冇乜新意啊，因为我日日喺我厂隔篱嗰条渠嗰度睇到。注啲红色嘅有咩？咁咁难啫！我啲水五朝头七点啊红色，九点嗰时候蓝色，十二点嗰时咧就绿色噶啦屌！咁你我叻过你啦，真系嗰啲。咁所以我啊觉得嗰个环节其实就冇乜嘢。 小学生嗰度咧？ 小学唔系即系嗰啲小学鸡嘢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到 小学生系噶。 唔系，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咩咧？跟住第三个环节，我讲埋第三环节先，就系问问题啦。等咩嗱？我哋未先讲问问题嘅时候咧，我亦又要同阿牛要提翻大家啦。即系我哋系非常之肯定呢个节目唔系直播嘅， 点解咧？ 系录播嘅， 系 咁你又 系啦？点解先？ 我如果我系网友，我就问啦：喂，答问题喎，边问边答噶喎，咁点可以录播啊？ 系啦， 但系我哋做呢一做开呢啲咁嘅传媒嘅，我哋系知啦。我问嘅问题。是諗定啊， 指定 唔係我定啊。 嗱，我哋嗱我再即係我具體少少講啦。即係嗱，譬如話舉例，譬如話喺幾個月前、嗯、，OK， 我決定神十升空啦、嗯。神十升空今次有咩搞啊？哦，國家領導人話搞翻個太空售貨。 嗯、 好啦，第一樣嘢即刻做嘅係乜嘢？跟即刻就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啦，籌備呢件事啦。 係 OK， 咁如果我係個委員會主席，我第一個就會問所有啊在座開第一次會，我就問。我先会带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喂呢、這个太空售货直播 是 点样保证佢零失误先 是 同埋大家要攞晒嗰啲有风险嘅将会失误嘅问题摊晒出嚟先首先 好似占中讲嘅 嘢譬如话喂太空人头先讲嗰啲玩陀螺啊吸水啊潮吹啊会唔会失手嘅呢 拍 Q 点算呢 係啦嗰啲嘢要计啦係咪先咁而家仲有就係问问题係 啦呢度出啲 高危嚟喎大佬嗱点解高危呢你譬如话突然间有条嗱譬如话你话喂现场有人举手嗰啲全部小学生小朋友啦。 识㗎嘛呢啲。 呢位朋友唔该起身。跟住㗎哦。有咩问啊 ？OK， 咁你有咩咩？ 啊 嗱，我咧就系、是、我系嚟自香港嘅、啊，我咧就系、是、菠萝蛋治小学同学黄毓云， 系 毓云噶啦， 黄毓文个黄啊，唔系黄杨达个黄 ，OK， 黄毓文个毓， 陈云个 陈云个云， 系 OK， 我而家咧我严重谴责你哋攞咁多钱上太空啊！搞到啲穷苦百姓冇钱使，乜乜乜啊！喂，小朋友，喂，唔好咁激动，喂，大佬，有咩问题问？得，我一定会问噶啦。嗱，你冇回避我问题啊，冇带我游花园啊。嗱，我而家我问个问题啦，问题就系、是、太空人点样喺太空度屙屎啊？ 呢个问题问得好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黄亚平啊，啊，这位小朋友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中国人怎么拉屎？我们太空人就怎么拉屎啦、啊？在神舟十号啊，天宫一号啊，我们的太空船呢，跟那个美国的太空船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没厕所的。 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设计来的啊，我们三个中太空人呢谁出都可以拉的，要拉就拉，往外拉啊，啊四处拉啊，总之拉得很潇洒的。OK， 咁就答完啦。好啦，咁你以为 OK 反中乱港喎、啊、呢、這个，咁你系咪有危险性啊？啊，你以为外国嗰啲冇危险性啊？外国一样有嘅、啊。好，下一位小朋友啊，嗰位戴眼镜嗰位女同学，系啦、okay. 啊，我又系嚟自香港嘅，我系嚟自爱港力小学嘅，我名叫静心。嗱、啊，我咧就咁样，我认为头先嗰位同学咧。应该首先拉打靶，咁我喂，嗰个黄一云就起身，啊你讲咩？你讲咩惨？系咪先？搞乱晒，跟住嗰个咁啊，诶，唔系小朋友，你问问题啊，唔该，哦。你个咪嘅可唔可以俾我无线？我习惯用我啲咪啊，我啲喇叭，我习惯咧，我企上张凳嗰度问问题嘅、哦。诶、哎，得唔得噶？得唔得噶？呢度咁样？哦，你问啦，问啦。佢问咩咧？咁啊，嗱，我系认为咁啦，做中国嘅太空人咧，首要嘅资格就系咩啊？爱国爱港，你话啱唔啱？ 搵 到，你好捻麻烦噶、啊，问啲问题。咁咧，黄一鸣嘅答啊，哇、啊，啊，这位小朋友啦，我就认为是这样子的。做中国太空人呢，要具备下面几个条件啦、啊。嗯，第一个，唱歌要好听。嗯 ，OK。还有就是呢，要明白钱是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呢， 不能 就万万不能的，咁样啦。 什么？ 那么仲有就系要学好世界各国的所有的名牌的发音啦，比如说 LV、Hermes、Chanel、Rolex 啊。有句话说啊，普通话可以不准，但系咧世界的名牌要牢记啊。咁、啊，最后很重要，出外旅行呢，千万就不要忘记带什么呢？照相机。有时跟人吵架的时候要拍下来啊，有证据嘛，不丢人啊，记着中国人是最强的，咁咪又答完啦，莫阿平咁咩？ 好， 好咧危险噶嘛，明唔明啊？你咁样，所以一定唔可以直播。最后个结论系咪明唔明？ 唔系、啊，但唔系咁，我系觉得好遗憾咯，因为我好期待咧，就睇紧呢个直播睇嘅时候咧，突然间刘德华出现啊嘛，你话？ 点解咧？ 点解？ 因为通常啲电视咁样噶嘛，一 cut 啲政治嘢，即刻照刘德华。 唔系呢个系广东省嘅，你全国做，全国系做唔到，大佬。咁所以你最后结论就系、是、嗱。又要防范太空人失手啦， 系、 啊、又要防范啲喂啲小朋友乱咁讲嘢啦。咁、啊、最后你个节目一定系录播嘅 ，OK。咁然之后你同埋就系、是、你首先嗱、啊，你嗰日有睇啦，好、多人举手噶嘛，咪、啊、问问题， 即系话一个 系咪先得啦？你睇到少少破绽噶，尤其是系嗰个男主持人啊，佢、根本有稿啊，佢直情啊好多小朋友啊。第二行第七个啊，咁样佢系记好晒所有座位数噶啦，跟住然之后就去俾嗰啲人问问题咯。 因为嗰啲咧老豆老母已经根正苗红啊嘛，问题啊嘛， 系啊， 问完 有问嗰啲问问题先， 问啲咩问题 ？UFO 唔系有冇见到外星人咯？ 唔系嗱，有几条问题嘅，佢问咗三四条啦。第一个就系问第一个学生就问佢话喺实验中嘅用水咧，即系你哋喺实验中头先啊，黄亚平啊，你话。玩嗰啲水咧，系喺地球度带上去，亦话系喺个太空嘅生活中循环再生嘅。咁、咁嗰条问题咧，就黄亚平就交咗俾聂海胜答。咁、聂海胜就话：哦，啲水咧就系、是、喺地球带上去嘅。咁然之后跟住再讲咗堆废话咧，就系、是、关于佢哋点样循环再用啲水啦。咁但系其实又可以补充一下嘅， 点跌落去噶嘛？ 啲水咧就真系地球带上去嘅，分别咧就有广州嘅河涌水。啦，仲有呢个东莞嗰啲七色嘅彩虹水啦，仲有湖北嘅含源水啦，总之有一种水母就系、是、清水咯，就系咁样啦。 如果口大个就有啦，吓、啊、喺太空收集。 系啦，冇错啦。咁然之后第二个小朋友咧就问啊，佢又问得好嘢，嗰条问题，佢话喂喺太空度咧有冇一啲？有冇见过太空垃圾啊？佢话点样处理啲太空垃圾？ 有啊，三嚿喺度咯。 系俾你答先啦。 我三嚿咯，我啦， 系咯， 亚平啦，同埋韦正啦。 O K， 三嚿仲够，都五嚿嘅。系唔系？但我先讲黄亚平点答啦。黄亚平嘅答好 Q 啊。喂，冇呢几日我都冇见到太空垃圾、啊。不过太空垃圾咧系存在嘅，咁所以然之后就驳翻落牛度咯。点解存在啊？就系包括我哋三个太空人咯，同埋个神舟十号，同埋天宫一。 一毫咯，五嚿垃圾都喺晒度啦，系咪先？系啊，冇错啦，所以我咪一定要做补充嘅，因为啲太空人你知少出镜咧，答啲嘢唔够具体啊嘛，咁我就帮佢即系帮佢补充翻啦。咁仲有第三条问题，佢又问咩咧？佢话诶嗰个僆仔又问佢长时间喺太空生活 吓。UFO 啦， 乜嘢啊？未到咁啊！第三条问题就系长时间太空生活，点样去应付无重状态对身体带嚟嘅影响啦？咁啊，跟住呢条问题咧，王亚平又唔识答啦，佢又交俾聂海胜，咁啊，跟住聂海胜咧又答咗大堆废话啦，包括话哦，我哋平时喺无重状态就点样保持做运动啦，等等啊，一堆咁嘅嘢，但系答到乱晒龙。其实我觉得使乜打咁辛苦啫？你好简单话俾个小朋友听咧，哎，个问题啊，不好回答我。因为我们呢实际上在太空，我们只过了不是过十五天了、我们是过了一天嘅啫。我哋习惯系即日来回，系咪先？咁我第一日我点知我个无重状态有咩问题啊？我即系不如咁样，你咁捻好学，你问呢条问题，我会帮你将条问题转达翻去俾美国或者前苏联嗰啲太空人啦。不过亦都要睇下嗰啲死咗未，因为五十年前咧已经有人做咗我哋做嘅嘢，系啦，冇错。咁所以睇下答唔答到你啦。咁最后一条问题咧就系你讲嗰条啦。就有个细路女起身就话：，喂，问王亚平有冇见过 UFO？ 有， 系咯。咁啊，王亚平咧，先讲王亚平答案， 唔系打王亚平。 王亚平嘅答案就冇。啊，咁佢就佢扯开咗噶。但系我哋咧，今日啦，我哋每一日咧就喺个太空度咧会见到16次嘅日出嘅，懒醒咁捻样啦。诶，呢啲系有知噶啦，即系佢就，哎呀，我哋好捻叻噶，我哋一日咧，我哋环绕个地球咧，用咗90分钟就可以环绕晒个地球啦咁样。所以我哋咧我哋每90分钟咧就会见到，唔系即系90分钟我哋会见到16次，啊唔系每一日会见到16次嘅日出咁样啦。吓，咁啊，如果系你有咩补充啊？ 如果我就会咁讲咯。嗱，我每晚咧通常咧见一次日出，俾人屌一次嘅。 系， 我一晚咧就俾人屌10次咯。 哦，唔系，但系我会 UFO 系啊，补充啊，有，唔系我 有， 唔系 有 落咗去小朋友， 唔系你上个礼拜咪见过咯？ 落咗去咗滨州， 你真系以为假噶？真噶， 去咗滨州而唔系啦，外星人去咗滨州啊嘛，咁咪唔喺外星，唔喺外太空咯？咁你哋好简单啫嘛，去搵滨州嗰个农民咪得咯？ 系， 即系咯。 哦， 而家射过去啊嘛。 系咯，阿的头先想讲咩话？ 有望谂翻落去个地球里头。見到中國嗰嚿咪成個 UFO 嚟， 仲有一個外星 海全部都係， 好多係啦。仲有一個外星人今個禮拜都嚟香港噶， 係啊，邊個啊？ 吳莫愁啊。 哦， 都幾似外星人噶，啱諗起到。 哇，好恐怖 嚇， 好恐怖 啊！唔係，但係幾正嘅呢個。OK， 可塑性幾高啊？外星人唱歌唔錯。咁啊，然之後就答咗呢啲問題咯。答完之後咧，咁然之後跟住就 end up 個節目啦。end up 個節目咧就三個太空人啦。又讲咗一啲即系领导人啱听嘅嘢啦，咁啊包括 感谢 叫啲学生记住就要发中国梦啦、科学梦啦、太空梦啦，嗱、完全咧唔捻使喺一个科研嘅节目里边，完全唔捻使再讲科学发展观噶啦， 冇科学嘢嘅， 冇捻咗啦，前人嗰啲嘢全部忘记， 而家系中国梦想学啊嘛， 嘢都系发梦得噶啦 ，OK， 你发梦得噶啦， 系 咁、所以而家啲学生系幸福好多，因为你唔使讲科学发展观啊， 通常做越受完课咧要俾功课佢哋做噶嘛，喂，啲学生唔使做功课，梗系开心啦， 系咯，你翻屋企发梦得啦，继续发梦得噶啦， 出嚟嗰啲咪就 系 功课 咯，冇错， 如果譬如你当值，你会问一个咩问题咧？ 吓、 如果你系小学生，问阿王亚平。 如果我问咩问题啊？唔系我 谂到喎、 啊。你谂到、啊，我未谂到住。 我谂到，你讲先。 好多网友想问噶。 你讲一次，你讲一次先，你讲一次问题。 咩飞机杯啊？ 唔系，你讲一次先。如果系小学生， 小学生你问咩问题？ 王亚平咩问题啊？ 系咯。 有冇俾人屌过而上太空？ 吓， 系咪要俾人屌先可以上到太空？ 屌得先 得， 屌得。 O K， 唔系我其实都系。 或者有冇艳照咯？ 唔系我都系好低俗噶，我都系好有兴趣知道佢哋点样屙屎嘅啫。 我问题系，因为咧，其实唔啱国情啊，你明唔明白啦？ 系， 即系咧，而家咧家长咧，你受完课系应该俾翻啲功课俾啲小学生做噶嘛？系咪先？你起码喺嗰度就要问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例如我啦，我 Facebook 讲咗啦，一个58。公斤嘅男人，个成年人， 系 喺1000级楼梯，咁咧就45度角嘅碌落地下， 个结果会点啊嘛？ 点解你系要咁坚持问一啲咁捻深？ 系咯，我其实我咧调翻转，我就谂啲点解冇安排啲小学生问太空人民有冇上我嘅咧？嗰啲咁咁 系中国系南理位嘅时候问咗啊， 唔系外文啊嘛， 即系问题咯， 即系要问啲问题，佢要啲小学生答啊嘛。嗱，如果小学生答。答問題有好多種啦，有啲又好似網友咁，即係好認真咁對付我呢個問題啦。當然咧，我覺得好叻啦。跟住通常答嗰個問題就好簡單啫嘛，死緊咯， 嗯， 死緊。咁如果答咗個問題之後，梗係俾啲獎勵佢啦，係咪先？我哋應該鼓勵學生啫嘛，係咪先？咁啊。下年神十一就屌你老母你上去啦咁樣樣囉。咁 唔係其實我想講呢仲有呢就係呢國家體育局呢唔係體育局國家教育局國家教育局呢就其實仲搞咗即係好似我哋網台成日搞啦就係、是、都係問問題呀咁佢就搞咗一個叫做我問航天員太空售貨問題徵集活動即係頭先阿的 Sir 徵集口號咁樣咁然之後其實呢就有中國各地有好多網友呢 問啦 就 踴躍 問題上去啦，咁你有啲問題其實都冇喺個節目度答啦，咁嗰個其實我都可以讀出嚟，讀啲咧，因為好多， 我哋試下幫下手啦， 我哋試下幫佢答啦。嗱，譬如呢條，嗱呢條比較近似阿牛嗰個啦，就係有少少學術性嘅，佢話可唔可以喺太空裏？將隻雞蛋加熱嘅呢例如打一個生嘅雞蛋喺個空中懸浮緊啦無重然後用個打火機加熱我哋會唔會變成一個好食嘅荷包蛋呢咁、大家會點答呢呢、這個 唔係我覺得就係、是。我首先就話你， 首先你中國都生產唔到好食嘅荷包蛋， 差唔多接近。 大佬， 你又同我， 你有冇搞撚錯？你啲問題冇撚用。 唔係， 唔該中翻個 point。你應該話美國嘅雞蛋可唔可以變成荷包好食嘅荷包蛋咧？咁樣， 唔 係冇好食嘅嘢噶嘛。 我諗係我同你接近嘅，即係首先你講緊隻蛋係咩蛋先 ？OK， 係真嘅。 我就調翻轉，唔係話可唔可以太空船度加雞蛋，而可唔可以太空船整假雞蛋咯？ 冇錯啦， 係啦， 因為咁所以呢個係好係比較，即係我好難答你，因為我要知道嗰隻蛋係咩蛋啦。咁至於你話喂，我可唔可以喺個太空艙入面打火機去煎隻蛋咧？我覺得係可以嘅，因為我相信咧，另外嗰兩位太空人聶海聖同埋另外嗰位咧，佢哋係有煲啲嘅喺個太空艙度。咁所以太空人係有大火機嘅， 記住啊！我哋一路講啊，太空艙唔係代表佢上咗太空啊， 係啦。 影响地球录影嘅， 都系 studio 嚟嘅啫， 有烟嘅， 所以喺入边食烟系冇问题嘅。 喺镜头上边、外边你影咁解啫。 神州录影厂十号嚟嘅。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条问题又问啦，呢条我应该比较易啲就发现外星人啊！如果太空度发现外星人，你会点样办？有乜嘢应对嘅措施？喂，屌我同啲嘢一 样，我上个礼拜讲咗啦， 两句讲完， 我啲电死佢先，摆落雪柜，跟住就攞翻出嚟叮啦。 我会比你再快啲，因为我能够食生嘢总之就系食咗佢咯，系咯咩答唔 到其实， 咁捻简单啲咁问题都仲要问， 咁真系小学生， 唔系呢真系好捻小学鸡啊！我觉得系啦，咁啊仲有啲咩咧？仲啊仲有呢个咁啊，佢话如果喺太空度啊，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地球，唔系佢话喺太空度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地球上嘅。暴力事件嗎？佢話可唔可以第一時間咧撥打110幫助嗰啲無錯嘅受害者？即係話咧問嗰三個太空人，你哋可唔可以個太空度咧會舉報見到有啊烏坎村暴動嘅？然之後見到你會唔會打到110嘅咧？咁樣即係 首先問題，你見唔見到暴動？你見唔見到暴動？你唔使上太空啦，你去中國咪見到咯。 其實呢個動 打唔打到110？喂，逢係暴動你都打唔到110㗎啦。 我諗到 唔係係咪？太空你都打唔到啊啦！ 嗱，我就会咁答。如果我系太空人，我喺太空度睇到咧，我会闭屏咗佢咯。 闭屏咗佢，都睇唔到。 系，我都会当睇唔到嘅。 你问阿仙娜有冇上微博？上到，但系而家讲呢啲政治问题，咪上唔到咯。系啦，啫嘛。OK。 嗱，再问多条啦。咁佢就话，请问天宫一号咧，就每平方米咧系几多钱？咁啊，是否好似啲房价咁咧，一年一年都会涨嘅咁样咯？ 咁呢个 呢啲摆明玩嘢， 呢啲难答啲嘅。 系 吓、啊，但系好简单，天宫一号迟早都面临迁拆嘅问题噶 一定会啦。 所以逢系会迁拆嘅嘢， 系啊， 已经唔存在价值嘅问题。OK， 冇错 ，OK， 所以唔应该答嘅， 好嘢， 唔使答佢嘅。 OK， 系啦，咁啊，大致上我哋又答埋晒呢啲咁嘅问题啦，即系完成晒呢个非常之有学术性嘅呢、這个。 太空寶貨。 傑斯，你可以上去再做一次首播， 係咪啊？ 係你去得啦， 有資格係嘛？ 有資格啦，我等你唔答個問題啊嘛。 好，咁啊，我準備訓練下自己先啦，好嘛 ？OK， 咁啊，休息一陣啦，我哋就播隻歌，咁啊，翻嚟先繼續第二節啦。呢隻歌都係送俾三個太空人嘅，林憶蓮嘅 《垃圾》， 遠走高飛。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